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在北纬30度线上，传说当中的各种神秘事件层出不穷，像我们节目之前介绍过的古代埃及金字塔群和狮身人面像，非洲北部撒哈拉沙漠的火神火种壁画，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以及令人谈之色变闻之丧胆的百慕大三角，以及远古玛雅文明遗址的所在地等等等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在位于北纬30度06分的四川雅安蒙顶山上，一个新的谜团刚刚展开。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2007年的一天中午，北京矿业研究总院的研究员谢强正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摆弄着新下载的卫星地图软件谷歌地图。随着他的不断操作，电脑屏幕上的卫星照片也开始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熟悉的北京的街道，这是一种他以前从未体验过的空中视角。谢强兴奋地移动卫星地图上的经纬度，想去看看自己的家乡四川雅安。虽然雅安市区的卫星照片分辨率很低，但附近的蒙顶山脉却看得非常清楚。在视线扫过的那一瞬间，山上一些隐约的褶皱吸引了谢强的注意力。再之后，他整个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随着谢强把电脑上的图像慢慢拉近，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很清晰的人的面部图像。应当说，这让谢强感到非常震撼，也很意外。当时他又仔仔细细对着电脑屏幕观察了好半天，越看他越觉得神奇。后来他又试图把图像稍微的拖远一点，以便把整个蒙顶山的图案都放出来的时候，居然又有了更大的发现。原来它不仅仅是一个人像图案，而是一个麒麟和人像的整体构图，而且这个图案覆盖在蒙顶山上长10公里、高4公里、面积近4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内。这确实让谢强感到相当震撼。随后谢强冷静了一下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怀疑是连日的辛苦工作和睡眠不足让他产生了幻觉。 在经过确认图案确实是摆在那儿的时候，他又开始怀疑这个图案根本没有那么明显，是自己的想象力太过丰富了。总之就是有点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兴奋的谢强最后决定把这个发现告诉自己的同事，同时也想验证一下别人是不是在电脑上也能识别出这个图案。同事们露出的惊讶神情证实了这个奇妙的图案的存在。这时候谢强看了一下地图显示的数据，北纬30度06分，图形所在的纬度让他为之一震。谢强从前曾经在网络上看过诸多关于北纬30度的东西，那里的神秘事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然而这个图形的所在纬度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这不仅让谢强产生了很多联想，他会不会和北纬30度的那些谜团有关联呢？谢强当即做出决定，要回雅安老家一趟，他想亲自去现场看一看蒙顶山上那个神秘的图形。谢强的工作性质让他成为了半个地质学家，同时他还是一位 UFO 的爱好者。他更想探明这个神秘图像是如何形成的，能否在地质学上找到一个合理的解答，或者是否像他潜意识当中希望的那样是外星文明的产物。 位于北纬30度06分的四川雅安蒙顶山，有人无意间发现山的阴面在卫星地图上呈现出了一幅奇特的图案，左边是一只麒麟，右边是一个头戴羽毛头冠的武士。整个图案方圆几十平方公里，非常生动。而在蒙顶山现场，人们则听到看到了更多的自然之谜。迷幻时空正在探秘四川雅安蒙顶山。 谢强发现的神秘图像处于四川雅安蒙顶山的背面，体积又特别庞大，几乎覆盖了整个山体。要想找到一个能够看到整个图案的全貌的角度，可以说非常不容易。仔细想来，只有沿着山正面开掘出的道路爬到山的顶峰才有可能。在蒙顶山接近山顶的地方，有一口古井，名为蒙泉井，又名甘露井，据说开掘于汉代。古井的四周围是石栏，井口直径约为50厘米，上有一块雕龙的石盖。但是令人感到蹊跷的是，据说一旦有人揭开这个井盖，就会招来一场大雨。难道真的会有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吗？谢强先是领着一些人决定做这个尝试。古井的井盖虽然是以石料雕刻而成，但并非沉重的不可搬开。挪开井盖之后，人们就在井边耐心等待着传说当中的大雨。然而20多分钟过去了，却仍然没有发现任何要下雨的迹象。抬眼望去，天空当中依然是艳阳高照。莫非关于这口古井能够呼风唤雨的说法只是一种谣传，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吗？带着这个疑问，大家继续向山顶攀登。蒙顶山的空气非常湿润，常年云雾缭绕，这独特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茶叶生长。人们沿路所见的很多历史遗迹都与茶叶有关。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曾经在诗中写道：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自汉代起，蒙顶山就是著名的茶山，山上的茶园和林木非常繁茂。爬到山顶的时候，谢强他们才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茂密的植被挡住了望向山体另一侧的所有视线。大家整整转了一天，也没能找到一个观察的合适角度，他们根本无法看到卫星地图上的那个神秘图像，哪怕只是一个局部。在中国茶文化浩瀚的历史中，蒙顶山具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早在西汉时期，被后人誉为茶祖的吴礼真就开始在这里种植茶叶，开创了世界上人工种植茶叶的先河。 唐朝的时候，蒙山的茶叶已经相当的珍贵了。当时有历史记载说，100匹绸子都换不到1斤蒙顶山茶。这些让谢强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这个在茶叶故乡出现的神秘图案，会不会是先人们为了祭祀茶神等原因人工开掘制造的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在相关的文献当中应当会有所涉及。人们随后来到了雅安市明山县档案馆，希望能够在县志当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在历代各个版本明山县志的记载中，谢强他们找到了大量关于蒙泉井能够呼风唤雨的神奇力量的记载。上面说着，金风以时不可启动，动则雷雨励志。而关于那个神秘的图形却没有任何的收获。不过在一幅明代绘制的蒙顶山地图上，谢强却发现山后标注为莲花山的褶皱地带，倒很像是神秘图形当中人像的头冠部分。于是大家马上决定按照图上大致的方位去寻找那个在明代称之为莲花山的地方，但一路行来人们也没有发现和图像上相似的山脉。他们从当地的老人那里得知，这个地方叫做安家山，明代古图上所指的莲花山确有其地，现在已经改名，不过离这里很远，是另外一座山的山峰。而谢强所看到的神秘图像是在蒙顶山上，看来县志当中的那张地图只是绘出了一个抽象的相对位置，应该可以肯定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联。由于谢强他们来寻找神秘图像的这个消息在当地已经被人们广为传播，人们都觉得好奇，所以经常有人向他们打听有关在卫星上看到人头像的事情。据谢强了解，当地从来就没有什么神秘图像的传说，即使是在蒙顶山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对他们所说的这个图像在哪里都很茫然。寻找神秘图像的线索暂时中断了，谢强他们临时决定还是先把那口古井搞明白再说。于是在当地的导游小周的带领下，人们和其他游客一起来到了这个古井边，举行了一个求雨的仪式。人们先向古井拜了三拜，然后打开井盖，一起冲着井口大喊。据导游讲，之所以上次打开井盖没有下雨，是因为心不诚，这次跟着他走完这套程序后，十有八九就能下雨。难道真的会这样吗？如果这样做了之后，雨就会来到了吗？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大家举行完这个求雨仪式后，只过了几分钟，真的下雨了，不过只有零散的几滴，甚至肉眼几乎看不到。听到这个消息后，又有一队游客也加入到了求雨的队伍，但是雨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一样下得更大。人们后来回顾当时整个求雨的过程，向井叩拜能下雨显然是无稽之谈。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最有可能导致下雨的因素就是一堆人齐声大喊，或许这口古井呼风唤雨的秘密就是声音震动。但是也有气象专家指出，过去高原上曾经也有这种情况，起初人们也认为是由于声音震动造成的，后来还专门做过了尝试，弄了一些锣鼓鞭炮什么的去古井边上放，结果发现是没有用的。那又是什么原因呢？难道这口古井真有神力吗？就在大家专心求雨的时候，站在一旁观察的谢强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蒙顶山有众多的麒麟图案，包括古井旁边的一座麒麟石碑。更为奇怪的是，谢强发现这些麒麟和他发现的神秘图形上的麒麟的动作以及神态都极为相似，这让他想起了早年间去过的山腰上的古寺永兴寺，在寺门两侧同样有着两个神态相似的麒麟雕刻。谢强当即决定再去一趟永兴寺。 他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他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 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迷幻时空，带您进入未知的神秘世界。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说起麒麟，这是一种在中国古代被大家赋予了一种祥瑞的神奇的动物，而蒙顶山相关的图案如此之多，会不会和图形上的麒麟有关联呢？等大家兴冲冲地来到了永兴寺之后，才发现一定是谢强的记忆出现了偏差，因为永兴寺门前的麒麟图案和神秘图形上的麒麟的动作神态相差甚远，而寺门前影壁上的两只麒麟倒是有几分相似。不过谢强随后自己就否定了关于图形人工开掘的设想。退一步来讲，这个图形的面积有几十平方公里，就算人工开掘的话，如此巨大的工程量的确不现实。线索再次中断了。在人们随后的走访中，很多世代生活在蒙顶山的人都表示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图形。莫非谢强看到的那个神秘图形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而是卫星地图的某种误差造成的吗？虽然麒麟和人们要找的神秘图形没有关系，但是先前见到的那个麒麟石碑却引起了大家新的兴趣。据说一年四季不论天气如何，石碑上的麒麟永远是半湿半干，头部和四肢是湿的，而身体却永远是干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是不是石碑周围空气的湿度不均匀造成的呢？但是对此，气象专家也指出了，以前曾经专门用仪器去测量过这个麒麟石碑，实际上石碑的相对湿度都是一样的。可是那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现在看来，神秘图形、古井、石碑，蒙顶山上一个又一个的谜团，让所有人都感到了越来越困惑。为了最大程度地解开这些谜团，他们专门又从成都邀请来了一位地质专家。这位专家在看过卫星地图后，觉得卫星地图上显示的那个神秘图形应当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从地质学的角度分析了可能的成因。地质专家认为，蒙顶山所在的四川雅安地区在地质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处在中国 Y 字形结构的核心部位，西北部、东北部和南部三个方向的三条地质构造带正好在雅安交汇，形成一个交点，所以这里的地质构造非常的复杂，这就具备了出现这种特殊的地貌的基础条件。当然，它的形成原因是很复杂的，科学结论必须在现场考察后才能得出，但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在山上没有找到角度能够看到这个图形。由于当地媒体的大量报道，谢强在雅安俨然成为了一小名人。有一天中午，他又被一些登山的人认了出来，人们立刻围着谢强问这问那，都想急于知道有关这个神秘图像的消息，而谢强也很乐意宣传他的这个发现。当得知谢强他们目前的困境后，其中的一位热心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线索，说好像听一位当地姓袁的老人讲过后山有一个陨石坑。大家马上想到，这个陨石坑会不会和调查的神秘图形有一些关联呢？随着有关神秘图像调查的深入，更多的人自发加入到了考察队伍当中，这其中包括平面摄影师、地理爱好者，甚至还有政府公务员。最后在很多人的帮助下，谢强他们终于在蒙顶山上的茶座找到了热心人所说的老袁。听大伙说明来以后，老袁说他确实在后山看到过一个很像是陨石坑的地方，而他描述的那个陨石坑和神秘图像的头发的部位非常相似。人们马上决定让老袁带领大伙前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在老袁的带领下，谢强他们一直跟着往山上爬， 这条路和他们前几天走过的路很像，大伙不禁心里开始打起鼓来。山上的植被如此茂密，真的又能看到后山的地方吗？在走了将近两小时后，老袁一转身把人们带进了一条不起眼的小路，但是两旁的树木依然把大伙的视线遮挡得严严实实。突然前面的人开始兴奋地叫了起来，说你们看，就在那个位置，是就是那里。据老袁说，这是整个山脊上唯一没有被树木挡住的缺口，透过这个约3米宽的大口子，神秘图形的头发部位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大家面前。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见到现实当中的图形，虽然只看到一个局部，但最起码证明了这个图形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在地图上看不出来而已。 位于北纬30度06分的四川雅安蒙顶山，有人无意间发现，山的阴面在卫星地图上呈现出了一幅奇特的图案。左边是一只麒麟，右边是一个头戴羽毛头冠的武士。整个图案方圆几十平方公里，非常生动。而在蒙顶山现场，人们则听到、看到了更多的自然之谜。迷幻时空正在探秘，四川雅安蒙顶山。 谢强当时感觉非常兴奋，因为他发现的那个图像是在卫星图片中发现的。但是很多人对卫星图片不理解，他们对卫星图片上看到的这种图像的真实性大都持怀疑态度，认为卫星有计算机作图的因素，有作图的痕迹，因此怀疑这是不是就是人为的状态。而通过实际看到的，证明了卫星图片当中的状态是个真实的状态，卫星图片反映的图案是一个真实的图案。见到实际的图形后，地质专家确定老袁所说的这个陨石坑和陨石完全没有关系，因为陨石进入大气层后就在不断的摩擦燃烧，真正到达地球时体积应当已经很小了，无法形成如此大的撞击力。四川地质工程勘察院刘明生认为，自己见过的陨石坑也就有几十平方米，而这个地方几乎有几万平方米，这么一个半环形地带，并且还不封闭，根本没有陨石坑形成的地形地貌条件。由于谢强的工作是研究选矿的机械设备，所以对于地质方面的知识也了解不少。对于这个神秘图案的成因，他自己也设想了几种可能，包括火山喷发、陨石撞击、地壳运动等等。但是他根据自己的地质知识仔细分析后，觉得无论是哪一种设想，都不存在成立的因素，都不可能形成一个如此复杂的图案。那么地质专家对此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吗？谢强在现场不远发现了一个亭子，于是他建议大家到亭子那边去，也许视线应该会更好一点。亭子所在的位置是一个叫做八仙阁的小庙，谢强的提议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同意，人们就开始朝小亭子进发。八仙阁是山背面的一座小庙，不同于山正面的旅游区域。后山由于人迹罕至，所以没有做过开发，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前往。但是到了八仙阁，大家却失望地发现，这处远看上去建在山顶的庙宇，其实是在山顶的一个凹陷处，四周的视线都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不可能看到什么。不过人们意外地遇见了这座小庙的守庙人谢老伯。谢老伯热情地跟他们介绍说，他知道有一条路可以穿越到大伙儿所说的神秘图形的内部，他可以带领大家一直走到图上人像的头发部位那里。由于当天天色已晚，谢强他们和谢老伯约定第二天一早再来找他。实地地看到这个图形后，人们都觉得所谓的麒麟和人像身体的线条都可以用地质构造自然形成的巧合来解释，于是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到了人像的头发部位和面部五官。人们这次虽然远距离地看到了图像的局部，但必须进行近距离的实地考察才能搞清楚